阿们，我们是靠着主的引领，靠着圣灵的引领，只有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愿意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们往前走，圣灵就来提升丰收教会。哈利路亚！刚才张老师也讲哦，那个我非常的害怕。那个好像有点像我们家的那个可爱的那个宠物一样啊，宠物一样，他们也都很害怕。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对，就害怕。我睡觉之前也都很害怕，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睡得很好啊，耶和华所宝贝的，就让他睡得呼哒呼哒这样。感谢赞美主啊！真的是，今天我们祷告城墙是第几天了？21天。曾经有一个问题哦，有人问我，是不是我们祷告城墙是不是过了这21天就结束了？不是的，这21天只是一个开始期啊，这21天只是一个热身啊，这21天只是说好像要上战场那个磨刀啊，张纸袋啊，好像这21天就是你要去赴那一个婚宴哦，赶快打扮整齐啊，头发没有理的理理干净，是不是胡子没刮也要刮刮干净嘛？好，所以这21天就是我们祷告城墙站岗勇士们，我们所有的丰收家人的这一个预备期，这一个热身期。因为神在过了这21天之后，神要带领我们往前，带领我们要往上，进到更高之处，进到他那极荣美的这样一个神的应许之地。当我们在讲到祷告城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啊？但是如果你看我每天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害怕之处啊！每天我都要发几句话嘛，发几句话在微信上面，有没有在教会的微信上面的？你一定要加入啊，一定要加入啊！你就看到啊、你就看到我常常在提到，当我们在祷告城墙这样站岗，这样守望，这样祷告呼求的时候，神要做那极美的事情。第一，我们要带下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要降临下来。第二，神的全能要降临下来。第三，神的引导要降临下来。当神的同在降临在这地，降临在丰收教会，在你的家，在你孩子的学校，在你的职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是这个神的荣耀就充满。当神的荣耀荣光充满的时候，黑暗就要离开，你就得到保护。不只是神的同在，那荣光充耀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荣美。哈利路亚。你在神的同在当中啊，在神的同在当中啊、你经历跟耶稣基督那一个同复活坐在天上的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小组分享说，他站到祷告城墙祷告的时候，站上去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耶稣就在他的旁边呐、这个过去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做基督徒也应该做了一阵了很多年没有经历，但是当他说 我站在这个上面祷告的时候，我就是在跟耶稣对话，耶稣就在旁边呐、就跟耶稣同坐在天上的这样一个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回过来。第二，当神的全能降临下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吗？要发生什么事情吗？加州要有一个大的复兴，美国要有第三次的大的复兴，你相信不相信啊？这是神要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所做的。 丰收教会要进到这个福星当中。我可以跟你讲，亲爱的家人，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真的很有福哎，真的很有福啊！这一次神差派他的使女从好远的地方，他跟我们根本就没有关系呀、啊，来到南加州传达神对南加州的心意，神对加州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的心意。华人是要站立起来，来看守自己的家园，来看守你的城市，来看守这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神的使者的地位来建造。祷告神讲，耶稣说凡有耳的就要听了。当我们听见了，我们愿意去顺服，弟兄姊妹愿意顺服，愿意将自己献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二十一天，哦，有些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可能哦，二十一天蛮久的啊、哦，哇，我好像二十一天还蛮快的，但是经过这二十一天，以至于这一个荣耀的神的祷告的神讲。哈利路亚，他已经站立起来了。你们要跟你自己跟旁边的说，丰收祷告城墙已经站立起来了。神的全能要彰显在这个上面，神迹其实要发生在这个上面。等一下我再跟你分享，神的作为要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第三，神的引导，神的引领要降临在这一个祷告城墙上。当神引导引领我们的时候，你还怕缺乏吗？你还怕你工作上面会失误吗？因为你按照神的心意，在他的引领下面，你知道神怎么带领你，你知道你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的工作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星期天里面得到彰显、啊、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为自己为家庭是第一祷告的。在我们家里面、啊、我们的儿女可以行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让他们爱神、啊、让他们跟随神、啊、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长大成熟，像耶稣基督、啊、这些年轻人一样进到你的职场里面、啊、过去也讲过一个见证，当有一个弟兄是在台湾，对不对？他在祷告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啊、神的引导，圣灵就跟他说，你最近这个生意都 做不行了，虽然是下大雨，你今天去那个工地、啊、他们在招标、啊、你去看看、啊、结果他就顺服，他就去看了，结果 那个投标那个叫、那个项目这个 project， 那结果那里的老板那一天他心里有一个感动，说：“哎，今天下那么大的雨，如果有人来看，看这个工地要接这一个项目的话，就给他。”那个弟兄就拿到这个了。这就是神的引导，神要为我们开路啊！等一下，我见证啊，来分享，希望有时间了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早点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些敬拜啊，所以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经文、啊、今天的题目叫看耶稣的荣美，你看到后面一那肯定有二，搞不好还有三，对不对、啊、但我们先来看这一个经文，这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大卫他写的，在诗篇二十七篇 第四节、啊、就是一件事、啊、温馨一件事温馨的这一个事、啊、来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王一生他所做的，一生他最重视的，一生他最 focus 的经历，最 focus 的，他说这一件事他做的 就是寻求耶和华，到神的殿中，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当我们住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你就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因为神的同在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因为神的同在已经降临在丰收祷告的城墙上面。当我们站在丰收祷告城墙上面的时候，就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当大卫王他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他有两件事要做。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更清楚，有两个 to。他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他进到神的殿当中，他每一生一世啊 ，every day all the days， 这一生的他两件事，他就两个 two， 第一件就是他要瞻仰他的荣美，瞻仰我主的荣美，就是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然后第二件事，同时他在做的事是什么？在他的殿里面。求问，什么叫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讲话了。求问 inquire 就是求问，就是有一个对话的，有发生的，跟神有对话，是双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当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的事，这个时候大卫的那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一件事。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不只是祷告，那一个求问跟神的对话，不只是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神，这是我们的需要，你知道你的方法，你告诉我。不只是这一些，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主，你是何等的美丽，主，你是何等的爱我，就像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不再是说 Daddy Mommy 你看我的 iPhone 已经两年了，看这个 keyboard 都不 work 了，要不要更新了，现在已经是 iPhone X 了，你也给嘛，对不对？但是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说， Daddy，爹爹，哇，你真的棒哦，你真的棒啊，哇，你看你给我这么好的一个 iPhone， 哇，你看啊，这么棒，而且你每天啊，你都上班前还送我去学校，哎，爹爹 You are number one daddy， 你的心怎么样啊？很舒服啊，很爽快，很喜乐啊！哇，我的儿子他怎么这么懂事啊，我的儿子哇，讲出来让我这么样的感动，他好爱我，我也更爱你。但是我们的上帝不需要说更爱你，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已经将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所有的爱已经倾倒给我们。所以大卫在那里神的同在他的殿里面的时候，他求问神的跟随，跟神这样对话，因为他认识神的美丽。当他在殿里面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他仰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啊，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丰收祷告成交，我们站岗的勇士们，接下来过了今天第21天，我们这一次城墙要往哪里去？我们这一次城墙就在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在这个上面要来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同时我们在跟主对话。神已经提升我们到天上，他就在我们旁边，随时就可以跟他对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丰收祷告城墙的第二期，新的季节过了这个预备期以后，是进到40天的与神同在，瞻仰耶稣基督荣美，在他的面前向他求问的季节。神要来提升我们， 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那一位。大卫的 heart after God's heart， 就是大卫的心跟随神的心，神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样的来遵守，而且他在神的面前让神看到他那一个对神的赞扬，那么样的渴慕，那样的饥渴，神看到他那一个饥渴的时候，神的大爱就大大的浇灌。我相信当我们接下来40天与神同住，在神的同在当中瞻仰耶稣基督荣美，那一个非常丰盛的这40天的时候，神要看见在这里有一群这么爱他的人，神的心要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是接下来40天，从明天7月2号开始到8月10号，40天，好不好？有没有人说哈利路亚？我要哈利路亚，我要。你跟你自己说哈利路亚，我要。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哈利路亚，你也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所以这个40天里面。这个40天里面，啊，好像我们进到一个 intensive， 啊，一个非常集中的，让我们养成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形态，就像大卫王一样。所以，在这个星期，在下一个星期，我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荣美，就这个就是标题啊，看耶稣的荣美，就像大卫王所看到的耶稣的荣美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圣经哪里有看到耶稣的那个荣美，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耶稣，但是在雅各里面那耶稣的心腹苏拉密女，他所经历他所看到的那个荣耀荣美的耶稣，他把它讲出来。那雅各书是所罗门王所写下来的，这不只是一个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一个故事是耶稣与我们的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与耶稣的这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一个故事是神的心腹，耶稣的心腹就是你跟我认识到那一个荣美的耶稣，在那里就像大卫王一样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来求问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在 Song of Songs5:10-16有非常非常有诗意的来描述耶稣的荣美。所以接下来今天可能我们都没办法深入，但是今天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所以我们回家还要做功课，你可以每天的读，我现在每天的在那里读，求圣灵来启示来开启，那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可能读的时候也搞大不清楚，但是过了这些星期以后，我们多多少少会知道，对我来说都还在默说，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荣美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们好像看到那一个脚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像大卫一样瞻仰他的荣美，这个就是接下来40天。好，我们一起来，可以的话，雅各5:10-16，非常非常宝贝的7节经文，来一起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 如溪水旁的鸽子也，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其地下莫要枝。他的双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月，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月石柱，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是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良人，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你是何等荣美，何等美丽，何等伟大的神啊！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主，我们在你的殿中一生一世来张扬你的荣美，来向你求问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看见你荣耀那个荣美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就再一次被软化，让我们的心被你再一次所得着，以至于我们活着哦，不再称为说我们这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是神你自己的良人，神你自己的朋友，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在你面前是蒙恩典的。主，谢谢你圣灵来关照，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开启，我们愿意打开心中的眼睛，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荣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这好像是已经是结束祷告一样。那个好，很快来看一下，那个当大卫王啊，我刚才读过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所讲到的那一件事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所处的这个情况光景啊，不是很好的哦。我们想到大卫王啊是做王了，但是大卫王在成为以色列王之前，他经过了那个逃离，经过要逃避仇敌追杀的这样一个长期的旷野的生活，他经过了试炼了。他在试炼当中啊，在灾难在困难当中，他说有一件事他要寻求，他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啊，他要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啊，他要在神的殿中来求问。他是在一个旷野的生活当中，他是在一个试炼当中，但是他抓住神给他的一个应许，他要进到神的同在当中，让神来充满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蒙福的一群，我们还不在面临一个很大的试炼当中，但是那一个试炼要来临，那一个神要兴起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心腹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像大卫王一样在旷野里那一个大的试炼，以致他的生命被塑造起来，他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王。就像神的教会要经过神给我们的试炼，因为这个试炼是神给我们的，试炼是给神给大卫王的，那一个试炼是出于神，那一个试炼是神要将他已经塑造在大卫王里面，塑造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属性被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成为那洁净的心腹，圣洁的心腹，可以面对神。所以大卫王在试炼当中他所做的事他非常的清楚，当他面临试炼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心志，说我要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我们要进到 那在丰收祷告城墙的神的同在当中，就是说他在试炼当中，他在难处当中，他在困难当中，他在逼迫当中，他是朝着一个方向，他要奔向那一个保护我们的神，就像丰收祷告城墙那一个祷告城墙，神说他就是祷告城墙的火墙，他是里面做荣耀的，就是他要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大会所认识的神。所以同样的诗篇下面他怎么说，因为他进到神的同在殿中，他说是因为我遭遇患难，但是我们的神必暗暗地保守我，所以我要来奔向他，进到他的同在里面，在他的厅子里面，我们的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以至于我们得到保护，以至于我们得到看顾，以至于我们得到医治，以至于仇敌任何的攻击，因为有那一个城墙那一个火墙的保护，我们就在这个隐秘处当中。神将大卫高举在磐石上面，神今天已经将你跟我丰收祷告城墙的勇士们高举在这个城墙上面，得神的保护，奔向神，这是大卫奔向神的同在，奔向神，这是我们，这是你跟我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站岗勇士，在站岗的时候你就是奔到神的同在里面了。当那苏拉密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良人啊，就好像我们哇在睡觉的时候，我正在享受啊很舒服的时候，耶稣来敲门了，耶稣来敲门了，就像当这一次神的呼召来到基督徒丰收教会成立祷告城墙，就好像耶稣在门敲门的时候。感谢主，我们都起来。但是苏拉密女的故事，耶稣来敲门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已经脱了衣服了，洗澡已经洗好了，我不能再起来。结果等他想等他想好了，啊，耶稣来，我当然要起来，再一开门，耶稣不见了。哇，这是何等大的失落啊，对苏拉美女，对那良人的心腹来说，良人怎么不等我就走掉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经过那一种与他进入那亲密关系的时候，神要我们随时能够敞开我们的门，随时听到他的声音，因为耶稣已经在门口敲门的那一位，只要我们开门他就进来，他就跟我们坐席享受他的同在。当苏拉美女那一个心腹发现耶稣他动作慢了一点不在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着急，他起来了，赶快穿好衣服，穿好了鞋子，就奔出去要寻找耶稣了。但是一瞬间好像他没有看到耶稣啊，没有找到他，他在那里询问了，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询问那些众女子啊，他说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 那我的良人啊，如果你看到的话，哦，你要告诉他，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哦，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那一个现在非常的难受，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你要跟他说我已经死癌成病了。你知道什么叫死癌成病吗？哦，像是病啊，就是说他好像失去耶稣的同在，哇，那一个感觉的不自在啊，弟兄姊妹。但是今天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处方啊，已经预备这一座祷告的城墙，进去这么简单，就在他的同在里面。但是 这一个是爱成病，是爱成病，也表达那一个苏拿美女心腹，她要跟耶稣说：“耶稣啊，真的是你看，因为我里面还有很多的软弱啊，还有很多真的是好像不讨你所喜欢的，这些都阻挡了我起来，阻挡了我及时的来奔走了，奔向你了。这些软弱都要除掉，主求你来除掉，除掉这些软弱，因为我已经爱你爱到不能忍受的这一个程度啊！求你来挪去所有的拦阻，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虽然我们在祷告城墙已经经过了21天了，这个习惯期，但是这个试炼很大的，不是说过了21天我就可以轻松一点了。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没有像这样心腹一样，像耶稣要放在我的心头的话，如果我没有看清认识到耶稣基督那个荣美，就像大卫王一样，我每天都要在神的殿中这样一个成为我生命的这样一个 DNA 的话，再过40天以后，我们可能也会像这一个心腹一样的软弱。但是神是有恩典的神，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来呼求，向他来诉说，向他来祷告，来赞美，就像这个苏拉美女心腹一样，耶稣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你是何等的美丽啊！你的心得了我的心了。”弟兄姊妹，所以在接下来这40天与神同在，瞻仰耶稣基督荣美，就是要让我们养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这40天啊，这是40天啊，在每天的生活，接下来过了40天的生活，每天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瞻仰他的荣美，来询问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40天的过程当中，就像那苏拿美女在跟随耶稣的这样一个新郎的过程当中，她发现耶稣，她看到耶稣的荣美，所以她在那里跟耶路撒冷的那些众女子发出她所知道的那一位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过了这40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站岗的勇士也会更清楚、更明白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美。所以，那心腹他说，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说那一位心腹是什么？新郎是什么？”他说：“他是我的良人啊，他白而且红，他超乎万人之上啊。”这是他的一个开场白啊。当他结束的时候，中间11节到16节的第一句话都是在描述啊，耶稣基督有10个荣美的特征。他结束的时候，他说怎么说？他说他全然的可爱呀，我们的耶稣全然的可爱。就像我们经过这40天以后，我相信我们也会发出同样的声音，说：“耶稣，我看到你荣美的时候，主，你真的是全然的可爱 ，all together beautiful。”他全然可爱，他说：“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朋友啊。”这个是心腹他对耶稣的认识。所以他看到耶稣是那一位白，那一个白不是我们所那个知道的中文的描述的那个白啊，那一个白，那一个白是一个表示耶稣他就是神啊，耶稣他就是神，他满有神的荣耀，就是说这一个白，我们心腹已经没办法用文字来说怎么来描述神的荣耀。 如果我们要看的话，那耶稣他那个神的荣耀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那做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那个宝座，好像蓝宝石一样，那一个荣耀的神在那里啊，英文叫 radiant， 就是那个发光的那个荣耀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描述的。就像以后我们要每人见主面的时候穿一件白衣啊，我们说穿一件白衣是不是，但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白衬衫的白衣啊，白颜色，那是一个荣耀的颜色，荣耀的颜色，这是耶稣他是神。而且心腹所看到的耶稣他也是人，耶稣他道成肉身，他经过像人一样的这样一个生活，以至于他可以体恤我们，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所讲到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像我们是一样，跟那个苏拉密女媳妇一样的软弱，但是神知道，知道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再一次回头来奔向他的时候，神说我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来加添你的能力，加添你在祷告城墙上面的能力。所以耶稣他也曾凡是受过了试探的，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的那一位。这讲到他是人，那个红啊，那个红英文叫 Ludia， 那个所罗门王在写这个时候，写到那个 Ludia 的时候，就像他看到他的父亲大卫王一样。你知道大卫王出现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怎么讲到啊，放羊回来，他父亲叫他啊，撒母耳要找他的弟兄里面有没有被告吗，怎么描述大卫王，他的脸红发光啊，那一个荣耀的肤色。因为耶稣他也是人，弟兄姊妹，所以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而且他不只是人，他是超乎万人之上，无与人比，没有人可以跟耶稣来相比。他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洁白，那样的高贵，那样的圣洁，没有人可以相比。所以心腹不得不在最后一个赞叹，他说他全然可爱呀，主耶稣全然的可爱，哦 together lovely， 所以这一个可爱他用尽一生来寻求啊，不是这四十天啊，就像在神的宝座面前有那一个四福物啊，大家记得吗，在神宝座前那个四福物，启示录第四章所讲的，身上遍满了眼睛啊，他每分每秒都在观看神的荣美啊，耶稣的荣美啊，所以在那里每次在这里赞叹什么是啊，圣哉圣哉啊，荣耀的神啊，珍贵荣耀都是他的。我相信那四福物在天上一直在发现耶稣的荣美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站在祷告城墙上面，当我们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张扬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像那四福物一样啊，我们的身体不只是两个眼睛啊，遍身都是眼睛，在那里观望耶稣基督的荣美。那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一个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寻见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心腹可以他说，耶稣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唯一的挚爱。在Song of Songs第六章三节他就讲到，耶稣 我属我的良人，我是属于你的，耶稣，我的良人，你也属于我的。这跟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新夫也讲，他说我的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已经没有条件完全来归给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我不在这里说，神啊，你要满足我这个，你要满足我那一个，而且就像那一个儿子一样跟他的父亲说，父亲，你是何等的棒啊，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是属于你的，你来赚取我的心啊，我完全的敞开呀，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隐私啦，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不需要被拿走的软弱，那些苦毒，那些妨碍我来爱你的，神，我是完全属于你的，你也完全属于了我。这样一个亲密的心腹与良人，良人与心腹的这样一个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接下来四十天要进入了，而且是一生的功课，这一生的功课。所以心腹在那里呼求耶稣，在那里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那里宣告耶稣基督荣美，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神出现在大卫的面前，来提升大卫，将大卫放在那至高的磐石上面，所以大卫就可以昂首。在诗篇二十七五六六里面就讲，他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啊，在困难当中就不害怕，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面先欢然献祭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唱诗歌颂耶和华，就成为大卫王的一生的他的最重要的每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十五分钟，但是那十五分钟要成为我们一天里面生活里面次序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苏拉美尼当神遇见他的，跟他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赛亚，北国以色列的一个美丽的城市，秀美如耶路撒冷啊，神爱的南国的这一个 capital， 神所居住的地方啊。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你知道什么叫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呢？当你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你是败仗回来的时候，没有那个旌旗可以升起的。当你是打仗回来，你已经得胜的时候，那个旌旗你是举起来，那个旌旗已经升起来，你可以昂首回到你的居所。当我们经过，就像那心腹一样，像大卫一样，经过了试验，愿意在这四十天当中，每天与神同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张扬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求问的时候，神要将那一个得胜加体给基督的丰收教会，给你，以致你活出的生命是美丽的生命，是秀美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所看到的是你是何等的美丽，基督的丰收教会是何等的美丽，丰收祷告成教是何等的美丽，每一位赞歌勇士是何等的美丽，以至于那幸福就是你跟我在成教上面跟耶稣说，主你更美丽，主你更可爱，你全然的可爱，你全然的美丽，你吸引了我的心，主我要将我的心来归给你。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继续下去，后面还有很多 slides， 但是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要邀请你，虽然当我们就像那苏拿密女一样，经过那一个旷野期，虽然 我们像大卫王一样，经过了旷野期，经过了那困难，但是神的爱，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在接下来的四十天当中，我们每天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歌唱，向他来赞美，向他来祷告，定睛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荣美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深深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心里面产生出那一个甘甜，产生出那一个能量，不只是在接下来的四十天与神同在，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在神的荣美当中，而是在接下来的祷告城墙，是我们一生一世就像大卫王一样住在神的殿中，是我们一直要到见主面的丰收祷告城墙。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歌，不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说，神，在接下来的四十天我要献上我的爱，神，在接下来的四十天我要忠心在祷告城墙上面的祷告神啊，神，而是要你的爱深深的来浸透我，在你的荣耀当中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的心完全的归给你。见时刻我可生点燃罗汉罗干出出心我里，享受你甘甜同在，真盼望在片刻连接，静静听你爱指引，多想把世界引出，将一生留在，从头再来一次。 这早晨天亮亮时刻，一个声天来路岸，路干路苏醒我灵，享受你甘甜同在，真盼望在片刻连接，静静听你爱指引，多想把世界引住，将一生留在心头，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得了我心，渴望在世界你的面，想到路子的大爱，白白的倾倒于我，虽然黑你看为美，把我当作你宝贝，痛苦中你紧抱着我，珍惜地捧着我心，羞耻是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倾慕你，亲吻你心。 第二段， 就只是你的宝血，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 你，夫妇的交情爱问你，亲吻你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万千属你，敬拜你，夫妇的交情爱慕你，亲吻你心。 第三段， 这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和都将失去。当我在你的他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去我眼泪，起了大笑进入 三段再来， 这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和都将失去。当我在你的他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起我眼泪，起了大笑走漏油，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得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亮亮来暖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 我们的良人，我们的新郎，你是何等的美丽，你是何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看见你荣美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融化，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光当中，不再是我们，而是你所喜悦的幸福，而是你所喜悦的丰收祷告城墙上面的，在你的面前住在神的殿中，张扬你的荣美来向你求问的和你心意的那圣洁的幸福。主耶稣，主，这不只是40天我们跟你的立约的时间，主，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跟你的立约的时间。主，当我们站在祷告城墙上面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全能，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引导。主，你这个时候就来触摸我们，来触摸我们。主耶稣，来触摸我们的心。主，或者我们 就像与大卫王一样正在旷野，或者我们像苏那婢女一样，我们要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主你进来了，主你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心门口在敲门。主，我们已经听见了。主，基督的丰盛教会这一扇门是为你打开的。主，祷告城墙的城门是为你打开的。主，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你同坐席，你与我们同坐席，我们来享受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看见了我们的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愿意，虽然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微小的爱，但是主，你看到的是对你的爱。主，你喜悦，主，你把它捧在你的手心上面。主，你把我们每一位祷告城墙的勇士们捧在你的手心上面。抱在你的怀里面，在你的里面，我们等候，我们张扬，我们就重新得力。谢谢主，今天这样深深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跟你说，主，我们深深的爱你。在接下来40天与你关属的日子里面，让我们这一个院子，让我的生命，让我们的家园，让基督的丰收教会，让加州，让美国被打造整齐，得到洁净，成为你所喜悦的，你可以享受的一个美丽的幸福的院子。谢谢主耶稣，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阿们。